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，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子夜钟情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银叶生。上集回顾：佳期拜访了万征的父母，愈发觉得自己不是这个家的人。廖宇打算出去住了，姥姥率领全家人参加竞选楼门组长，由于原来的组长张老太太要搬走，姥姥顺利地走马上任。 万征开始准备新房子了，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堆效果图，向佳期征求意见。 佳期接过来看了两眼，心不在焉地说： 哦，我没有什么想象能力。 万征比划着说：佳琪，你看啊，这儿放书桌，这儿呢再做一组组合柜，你衣服那么多，然后呢那屋啊放一个单人床。 放一单人床干嘛呀？ 谁犯了错误可以进去反省啊。 你不如直说，就是给我住的。 嗯， 我就喜欢大，不如把这两间打通了吧，一览无遗，多痛快啊。 哎，那不行，你整天无所事事，就爱看电视，吵得慌。你要说你啊，每天就几点到几点，固定一个时间段看电视，那行。 你这说什么呢？那你跟电视台商量去，让他们把我爱看的都放一块儿播。 万征对新生活的即将到来也有点紧张，这俩人生活到一块儿，还真有点烦啊。 是，你受得了吗？ 磨合呗。怎么了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好像是要劝我知难而退啊。万征仔细地看着佳期的眼睛。哎呀，你可真是越来越不对劲儿了。自从厦门回来以后，我看你整天魂不守舍的，要不就暴怒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崩溃。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说。 我没有啊，天气吧，天气太闷了。 看万征怀疑地看着他，佳期的脸开始发红。谁知万征突然又问：哎，那台湾人是不是又骚扰你了？ 子夜钟情。 佳期问佳音：哎，你第一次接吻是多大呀？初二。佳音脸一红： 那是你，我哪有那么早啊。 哼，装什么纯呢？我怎么记着你什么事都在我前头呀。 佳音大言不惭地说，我是那种最难能可贵的，外表看着大大咧咧，其实是个大家闺秀的好孩子。佳期对这种自吹自擂很熟悉，也没往心里去。嘿，你什么感觉啊？烦，觉得特脏。哎，姐，你呢？我忘了。佳音不高兴，你不能老这样啊，套完我的话然后自个儿不说。我不是，我真忘了，我都忘了跟谁了。你说俩人要是谈恋爱，是不是应该特别喜欢那什么接吻啊？对呀，你跟文章不是啊？极少，所以我觉得吧，我们俩不正常。佳音对这话很赞同。对，你们俩瞧着呀，就是不搭嘎。你看有的人吧，你就特麻木，跟吻自个儿的手似的。有的人吧，特奇怪。佳音听着姐姐的话不入耳了。哎，姐，你还有的人有的人的，你有多少人呢？佳期自顾自地说，我觉得会接吻的人嘴唇都特软。佳音纯洁地笑了，嘿，真恶心。佳期却很认真，不会接吻的，或者你对那人没感觉的，就跟砂纸似的。哎，姐，你是不是最近有艳遇啊？是不是你们这新公司又有新帅哥了？啊，新公司？我没太注意，我太忙了。哎，佳音，你说这人会不会因为原始冲动而喜欢一个人呢？哎，别说文言文啊，你说浅点，我听不懂。我就是跟你说，你会不会看一个人长得特好看，笑起来特好看，就喜欢他？佳音说，那当然啦，我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佳期又追问，那你也不管他有没有钱，有没有房，有没有车？对呀，有没有这些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甚至就为了他是一把接吻好手？佳音雀跃着，那不就更好了吗？佳期沉默下来。佳音肯定地说，姐，你肯定有问题了，你说的这人啊，肯定不是万征。哎，跟我说说，到底谁？我帮你分析分析。佳期犹犹豫豫地说，我有点吧，喜欢廖宇。佳期实在是太想跟人分享这个秘密了，就忘了分人。贺佳音一听这话如遭雷劈，你说什么呢？他是我的啊？是吗？你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 姐，你没事吧？我一直说我喜欢他。 那我不是以为你开玩笑呢吗？ 我开什么玩笑啊？你不能因为我老开玩笑就当我一句正经没有啊。 谁知道你呀、啊、真真假假的老掺着说。 佳音急了， 哎，姐，我也是你的，我当然是开玩笑的说了，要不然我特正经的跟人家说我喜欢人家，回人家再把我撅了。哎，你刚才说的 廖宇知不知道啊？我也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。那他要搬走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。姐，你不能跟我抢，你也太不厚道了。你别嚷啊，我没跟你抢，我心里乱才跟你说说的。你们是不是在厦门也没别的熟人就……哎，不是不是，那回来以后的事儿，就是那次我跟你说的，我喝的失忆了那次。啊，然后他送你回来，你们俩干什么来着？没干什么，我记不起来了，我都记不起来了，真的，好像就是。佳音百爪挠心，好像什么呀？好像你最能装了，你这人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 佳期仍然是一副问天问地的样子。 我们好像是接吻了。 佳音瞪着他姐，咬牙切齿地说： 你也太不仗义了，你。 他愤然起身拉门就往外走，直冲进廖宇的房间。 廖宇正躺着看书，一看这阵势连忙坐直了。哎，干嘛呀？ 佳音二话不说冲到廖宇面前，冲着他的嘴就吻了下去。 廖宇被堵了个正着，玩命地推着佳音。佳期在后面看得目瞪口呆。廖宇差点把佳音推了一个大跟头，幸亏后面有佳期接着。哎，你有病吧？ 佳音气恼地说： 我没病，我很健康。 那你这是干什么？ 你还问我呢？你干嘛跟我姐那样啊？ 佳期很惭愧，低下头去一言不发。佳音伤心地说： 我早看出来了，跟你好好说还真不行，就得来硬的。 廖宇简直要被气疯了，你们两个怎么都这么疯疯癫癫的呀？ 对不起，廖宇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 佳期拉着佳音就要回房间，佳音不干。 你拉我干什么呀？我不走，我今天得把这事儿定了。你说，你给个说法吧，你是喜欢我姐，你还是喜欢我？ 廖宇看了佳期一眼，佳期的表情十分暧昧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于是，廖宇就淡淡地说：我觉得都谈不上。 佳期的心里一紧，他觉得有点受伤害。佳音不干了： 不行，你必须选一个，而且就只能在我们俩中间选。 廖宇一听也生气了：那我这就搬走。 不行，我跟你说了不行就不行。你告诉我姐，你们俩那是因为喝多了，我就原谅你。 哼，我干嘛要你原谅我呀？ 那因为我喜欢你啊，我一直就说我喜欢你，这你知道啊。 可我不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姐。廖宇说完这话自个儿都愣了。 佳音闭上眼咧开嘴准备尖叫，但还没来得及叫出声，已经被佳期一把薅住拎出了屋门。佳音不甘心地对廖宇说： 你喜欢我姐，我姐就要结婚了，人家跟万征挺好的。 他们真的好吗？ 两个小孩征询地看着佳期，佳期不想。这种鸵鸟态度让佳音很不满。 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把对万征的态度你说出来，你到底怎么着？要不我把万征叫来。 佳期慌了， 哎，别，你别呀！哼，你还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你也太自私了！你还是我姐呢。 佳音转头又对廖宇讨好， 你看看，他一点都不真诚，他跟我不一样，我没主，所以我喜欢你，我问心无愧。他呢，他这叫劈腿，脚踩两只船。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样不行，就不行。脚踩两只船的人迟早掉水里，跟两只船都没关系。 佳期惭愧地蹲在一旁，双手插在头发里。佳音更急了， 你说话呀，你们俩怎么都不说话呀？ 谁也不理他，谁也不理对方。 姐，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，接个吻不说明你是个作风有问题的女同志，谁都有喝多了情不自禁的时候，我原谅你。 佳期闷闷地回答，我不用你原谅。佳音给气得直翻白眼儿。 嗨，我还白说了还。如果说接吻能接触爱情，那廖宇，你得对我公平点，你也认认真真的跟我接一次。 佳期喝住他准备栖身上前的身形。 佳音，你别二百五了你。 佳音绝望地喊， 我就不信了，我亮宇，我就不信你喜欢我姐，这不可能，你醒醒。 他摇晃着亮宇， 我告诉你们俩，我就一个字儿，我不服。哼，姐，我要跟你竞争。 廖宇刚要说话，他又马上指着廖宇， 你别说话，公平竞争。哼，你见我姐一次就得见我一次，你现在让人给非礼了，脑子糊涂，慢慢的你就知道你应该跟谁好了。 可我不觉得这里边有该跟谁好的问题啊。廖宇强调着该字。 那你说你能喜欢我姐什么呀？她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呀？她岁数那么大，装得那么傻，心眼那么多。 佳期被说得无地自容，但廖宇迟疑地说，她软弱。 佳期一愣，没想到自己跟这个词儿有关系。果然佳音就先炸了， 软弱，你喜欢他软弱，他软弱，你们俩以前干嘛掐成那样啊？哼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想报复他吧？啊，姐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别上他当啊！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呀？你不能这么对我姐。 佳音已经有点疯了，佳琪和廖宇都担心地看着他。 廖宇对佳音说，佳音，怎么说呢，你太小了，你是那种反正不太适合我，我喜欢那种就是比较成熟懂事的。说着他看了佳期一眼，那种包容的。你说你喜欢我，可是佳音，你喜欢我什么呢？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好看。 那我姐不是也喜欢你好看吗？姐，你说你是不是？你不是天天也嚷嚷着女人也好色吗？ 佳期不敢接廖宇的目光。 我不太知道。佳音两手一摊，你看他说不出来吧。 廖宇听很烦，我听见了。 可是我喜欢你就多了，我喜欢你好看是第一，还有聪明。 他没词儿了，刚看着廖宇看了半天，突然把蹲在那儿的佳期推倒在地上，扭头跑了。 佳期坐在那儿，看着佳音消失的方向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廖宇把手伸给佳期，他看了看，握住，站了起来。廖宇就是把佳期拉到身边。廖宇鼓足勇气，目光看向黑暗的深处。你知道吗？那是我的初吻。 佳期很沮丧，他真的没有想到。 啊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 真意外。 真的对不起。 可是我觉得挺好的。 我也是。 廖宇有一点惊喜，他看着佳期。 但佳期手忙脚乱地解释着。 所以我不知道，我这是因为好久没接吻了，还是怎么着？ 你这么说，好像是我对不起你。大惊小怪，你们北京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吗？ 不是不是，这跟北京人没有关系。 廖宇听了以后站了起来。那就这样吧，我走了。 哎，那以后？ 以后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你好像也不知道。 我对你的喜欢是那种……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可我不想听你说你对我的喜欢不是爱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对万征根本就连喜欢都没有。 一语惊醒梦中人，佳期喃喃道：“ 啊，是啊。” 所以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你一定要真的幸福才行啊，佳期！真的，你别再糊里糊涂的了。你跟他，我觉得那是一种惯性。我知道不会是我，但我肯定。那也不是范征。 子夜周期， 万征在卖床的地方左看右看，又和售货员聊了几句，回头看见佳期在一边没事人似的站着，就问：“哎，佳期，你什么意见啊？”“ 啊？哦，我没意见。”“ 多少给点。”“ 哦。”非得买吗？ 你这是什么意见啊？什么都不买，床总得买一个新的吧？ 那为什么呀？ 佳期这种心不在焉的回答有点像抬杠，万征索性不搭理他了。 佳期看见旁边有卖床上用品的，倒是大感兴趣。 万征看见了，你看那个嘛，家里有好几套新的呢。 我喜欢那纯白的。 那不禁脏， 请洗着点呗。 万征不爱接受别人的意见，花的呀，有家庭的温暖感。 让你一说，家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啊。 万征往前走了一会儿，回头看见佳期还在那儿看呢，又走回来。哎，别乱花钱啊。 我花我的钱。 哟，你不是说经济不要分开吗？分开显得身份吗？ 我说过吗？ 万征从头到脚打量佳期一圈，一拉他手，走吧。万征把车停在陈家楼外，体恤地说：“赶紧回去吧，我看你在欧亚好像有点特累了。” 佳期推门刚要下去，想起了个事儿，又上来关上门坐好，也不说话。 怎么了？落什么东西了？ 没有。 那怎么了？ 佳期突然探过身去吻了万征的嘴唇一下。 万征一愣，他与佳期很少有这种亲热的动作。 佳期停在半途，思索地看着万征。 万征觉得好像应该有所表示，犹豫了一下，慢慢地迎上前去，和佳期 接了一个情侣间的正式的吻。 贺佳期从始至终一直睁着眼睛，他发现自己确实一点感觉也没有，味如嚼蜡。他从万征的车上下来，站在路边挥手，直到车开到看不见了，才打了一辆车。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？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，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，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也柔情。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，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上集回顾：万征开始准备新房，佳期却心不在焉。佳期忍不住跟佳音说了心里的秘密，激起了佳音的激烈反应。佳音逼着廖宇在他们姐儿俩之间选择，情急之下，廖宇说出了对佳期的感情。 廖宇打开房门，看佳期拎着那套雪白的床上用品站在门外，两个人都没说话。 谁呀？佳音连跑带颠的从屋里跑出来，看见是佳期也没当回事儿。他手上拎着一块抹布，正在帮廖宇收拾新房间。佳期把床上用品递给廖宇，送你的。 啊，谢谢。廖宇一侧身示意佳期进来。 我不进去了。佳音在里边喊：进来吧姐，你帮我干会儿。她像女主人一样冲佳期招手：啊，进来呀。屋子很小，床、桌子、话剧就挤满了。佳音正跪在床上擦半旧的木质床头，三个人在屋子里就觉得很别扭。佳期讪讪地问：还缺什么吗？佳音抢着说：差不多了，不缺什么。佳期又看看：没电脑你怎么画图啊？ 廖宇指了指隔壁：他有，我可以借他的。 佳音看了他们俩一眼，出去淘抹布，佳期才有机会说：这还行，就是小点儿。 够用了。 佳期再也想不出什么话来。那我先走了哈。 那我送送你。 佳音淘完布进来，看两个人往外走，好像很大方似的说：啊，送送吧，送送还是可以的，没事。 楼道里很黑，廖宇使劲跺跺脚，灯亮了，佳期在前面，廖宇比他高出两级台阶。 转弯的时候，佳期突然回头说：我是想再验证。 啊，我知道了。廖宇不用他再说下去，两个人一个使劲探着身，一个玩命弯着腰，撑着楼道落满土的扶手，姿势非常别扭，但结结实实的 接了一个吻。 那一刻，佳期的眼睛是闭着的。两个人很久才分开。佳期如梦方醒，明白了，再见。 子夜周期。 下班以后，万征和佳期约好去挑戒指。佳期虽然心里不情不愿，但实在找不出推搪的理由。廖宇发了一个短信：“你在哪儿？”佳期随手删了。万征注意到了，谁呀？ 佳期张口就来，卖发票的。 万征不疑有诈，对售货员说：“啊，麻烦您拿那个给我看看。哦，还有那个。” 佳期都带上，伸开来给万征展示。 哎，你也试试啊！ 啊，我不要。 你怎么不要啊？结婚戒指就买一个呀？ 咱们呢，能省则省。我一个男的戴这个也不好看。再说，在那个苏菲菲那儿，那亏了那么多钱，不是吗？ 这话让佳琪心里很不舒服。 没有买一个的。 他抬头问售货员：“都是一对一对的卖，一个卖吗？” 售货员甩片汤话：“卖，你买三个我们都卖。” 佳期开始没明白，仔细一想，啼笑皆非。但万征没什么幽默感：“哎，我们买三个干嘛呀？”两个人从金店出来，万征看佳期没精打采，以为是因为没有买到称心的戒指，连忙安慰：“没事儿。”明天啊，我接着看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 佳期却说：“明天我加班，我可来不了。”“ 那我自己看，反正你这人啊，也没什么品味。”“ 对，我没品味，所以我看上了你；你有品味，所以你看上了我。” 万征现在对佳期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搁以前啊，早就窜了。 子夜周期。 佳期给廖宇买了一套台式电脑，但廖宇非但不领情，还很不快。你真把我当小白脸了？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物质不能衡量什么。贵的物质跟便宜的物质，感情是一样的，能收便宜的就能收贵的。 我说不过你，但是我不能要。 我觉得你再把这事儿庸俗化。 外边有人敲门，廖宇的同屋把佳音放了进来。佳音本来想乐呵呵的打招呼，看见桌上的电脑都快哭出来了。 姐，你这招也太损了，用物质打坏我，你欺负我没钱。 佳音手里拎的是超市里买来的可乐方便面。佳期觉得头疼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宁肯跟明白人吵一架，也不跟糊涂人说句话。 子夜周期。 万征对佳期说：“见谁去了？婚前好友啊。”“ 说什么呢？” 佳期假装听不懂。“ 哎，我买戒指了。”万征亲昵地拍拍佳期的脑袋，把一个红锦盒扔了过去。 并没有佳期从文学作品里看来的跪地求婚之类的举动，佳期只好自己打开看。是一枚很细的白金戒指，交接处衔着一枚小钻，式样很简洁大方。“ 好看吗？我呀，找熟人打了六折呢。” 这让佳期十分不爽。结婚戒指还打折，不太好吧？不吉利吧？ 有什么不好的？他们啊，就是专门宰你这种抹不开面的人。你不知道，这是暴利行业，打六折他们也有赚。哼，不能把婚啊结得跟上当似的。 佳琪哦了一声，随手把盒子放下。 万征很诧异，哎，你怎么不戴上试试啊？ 啊？哦。佳琪连忙戴上，戒指有点大，钻偏到一边去了。他很高兴，伸手给万征看，傻气地说： 嘿，你看，大，拿回去改吧。 不用，粗的细的价钱一样，粗了还赚了呢。 可是这戴上会偏到一边去啊。 没事，把底下拿红线缠上，我看好多人都这样。 你这身怎么这样啊？我怎么没见过人缠白金戒指啊？多难看呢。 在底下那又看不见。 不行。 万征看佳期不像好对付的，行行行，我拿回去改去啊。 佳期稍放了点心，他总觉得这戒指收下的话，这事儿就不能再改了。 万征心细如发，笑着问：你怎么好像长出了一口气呀？ 佳期没想到让人家给看出来了，矢口否认。 万征观察着佳期，佳期，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呢？我怎么看你最近老没精打采的，跟一大号的童养媳似的？ 没有，我是刚去欧亚，特累。 万征在佳期的面前蹲下，手放在他的膝盖上，很动情地说：我对你是真的。 佳期害怕了，他真希望万征像以前一样对他，他就能找茬拍屁股走了。 你听我说，我也是经了好多事儿，才有今天结婚的决心的。万征的声音有点哽咽，对我来说，认定一个人不容易，我不太会说话，但是我觉得结婚是表示诚意的方式，你觉得呢？ 佳期说不出拒绝的话，只得点点头。看万征仍在观察，佳期告诉自己要直视对方，眼神不能散。 万征没有看出太多的问题，站起来坐到佳期身边，搂着她问：你是不是婚前恐惧症啊？ 可能挺有可能的。 其实我也恐惧，这人小时候都对自己将来的另一半有幻想，反正我小时候想的那个跟你一点不沾边。 你想的那个跟苏菲菲沾边吧？ 万征把这话听成玩笑，还真是，我从小啊就喜欢那种说话柔柔的，眼睛大大的，皮肤白白的，个子小小的，总之是小鸟依人型的。 佳期还是被这些话气坏了。 哼，你跟我想象的也差特远，我想象的是那种个儿高高的，皮肤黑黑的，眼睛大大的，牙白白的，总之是阳光运动型的。 万征一想，果然跟自己不一样，不服气地说：那是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型啊。我说的是苏菲菲那样的，你说的是谁那样的？你认识过这样的人吗？这种人在学校里特抢手，怎么也轮不到你吧。 看起来啊，咱俩都没实现理想，都找错 了。万征倒是安慰着佳期，理想没实现不等于找错了，现在我觉得你也挺好，虽说说话傻傻的，眼睛怪怪的，皮肤挺牙碜的，个儿嘛也真够马大的，没事儿，我挺满意。说完了，他还拍拍佳期的肩膀，差点把佳期鼻子都气歪了。 我觉得吧，咱俩应该再分头找找，说不定一出门就遇见那个理想的了。 会吗？我有可能，你估计没戏。 子夜周期。 每刀殷勤地递咖啡给佳音。哎，腿好了你就不理我了，你太冷酷了。 腿坏的时候能理你就不错。 是是是是。哎，最近干嘛呢？ 谈恋爱呢。 每刀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。没有啊。 没说跟你。 哎呦，你可不能这么狠心呐，过河拆桥。哎，你忘了我租了轮椅推着你满世界转悠啊。 你少跟我提那轮椅啊。 为什么我老好心办坏事啊？哎，那你跟谁谈恋爱呢？ 廖宇啊。 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呀、啊、你没戏，那孩子一看就不喜欢你这样的。 你胡说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 其实美刀是随口一说，但是没有想到竟然说中。于是美刀装神弄鬼地说，他肯定啊有恋母情节，那么小就离开了家，长得又好，肯定啊被女的宠得什么似的。 佳音第一次佩服美刀。哼，还真让你给说中，他居然喜欢我姐。 听了佳音这话，美刀是真的大跌眼镜。他眯起了小眼睛，频频点头。是吗？哎呀，太好了。 子夜周期。 戒指改好了，万征马上送到陈家来。看着他、廖宇、美刀都在，佳期的头都大了。他问：“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”他不知道怎么在家人面前拿捏与万征的关系，灰溜溜地坐到一边，离万征很远，离廖宇倒很近。 万征问佳期：“今天笔稿怎么样？” 啊啊，我就是去听了听。 那你的创意呢？ 嗨，我那创意多不靠谱啊。不过我们公司的人说了，不靠谱就对，不靠谱的才有可能出奇招，靠谱的就太含活了。佳音突然说， 对，靠谱啊是相似的，不靠谱是各不靠各的。 美刀兴奋地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， 哎，这话说得好，我得记下来。 万征把装戒指的锦盒掏出来，故意当着陈家人的面递给佳期。 佳期，改好了，你试试。 佳期下意识地看了廖宇一眼，姥姥大喜， 哦，戒指啊，来，给我看看。 佳期从廖宇面前递过去，廖宇只看着前方。 大家轮流传看，传到廖宇，他也不好意思不看，看完又递给美刀。美刀自认为机警地观察着。万征巴结地问， 姥姥，听说您喜欢旅游，那您出过国吗？ 哎呦，那可还没有呢。 那咱们不如一块儿出国玩吧。这样咱们去泰国吧。太贵的地方呢我也请不起，顺手我跟佳期也度过蜜月。 佳期觉得这顺手二字实在是太不顺耳了，但姥姥一听大乐， 哎呦，真的假的呀，你看那多不合适啊。 正看武侠小说的老爷贼贼的双眼也从老花镜后看过来。 那你们什么时候办事儿啊？ 万征看了佳期一眼，又转而问建华。阿姨定吧。 建华很意外。哎，别我定啊，你们自个儿定吧。 那叔叔拿个主意吧。 胜利连忙说，我也没主意，还是看你们自己吧。万征这才又看回佳期。 G 戒指传回到佳期手里，他像拿着炭似的。 我刚到这公司就歇婚假，不合适吧？要不然明年吧。 万征不吭气，指望陈家人反对。 果然，想出国的姥姥就先反对。 怎么能明年呢？明年还有明年的事儿呢，那新公司就不让人结婚了，真是的。 万征赞许的合手微笑，又对胜利讨好。叔叔，您接新的戏了吗？毛导是不是跟您挺熟的？导那个两双小鞋那个。 一提起圈里人的事儿，真让胜利高兴。 啊，熟熟，特熟，那是哥们儿，老一块喝酒，喝多了特德行。怎么着，你也认识啊？我给他设计过电视剧的海报。 胜利顿感亲切。 哦，那也是圈里人了。 俩人一副对上了暗号，相见恨晚的样子。胜利因此说， 佳琪啊，那你就赶快结了吧，要不然啊，我下边不定接了什么戏，不知道在不在北京呢。 佳期没想到万征巴结起人来还有这么一套。姥姥戴上老花镜， 就是就是，我查查黄历啊，你们今年赶紧结了。 佳期拦着，姥姥，您都楼门组长了，别搞封建迷信啊。姥姥却说， 哎，不要用完人的标准来要求我。 佳期垂头丧气地把戒指递还给万征。 万征眼神很犀利。哎，干嘛还给我呀？ 我现在就拿着呀。 万征怀疑地看着佳期，在另外三个人的紧张注视下，缓缓地把锦盒放进了兜里。 子夜周期 手里突发奇想，成立了一支民间女子网球队，专门和各大开发商的老总切磋。佳期虽然觉得这个事儿可笑，但是很愿意一块蹭着打。这天，两个人约好在友谊宾馆的露天网球场。网球场外车来车往，谁也没有注意到万征的车悄无声息地停在网球场外。他看见手里正站在佳期身后，抓着他的手臂比划发球的角度，脸色顿时大变。万征把车停在停车场，急匆匆地跑回来，那两个人已经不见了。他掏出电话狂打。 正在冲凉的佳期被他骂得一溜小跑出来，浑身还湿漉漉的。佳期很困惑， 谁告诉你我在这儿打球的？ 你爸。 佳期对胜利这种把圈里人引为知己的行为非常愤恨，刚要发牢骚，手里出来了。 看见万征，手里一愣，马上又笑容满面的过来打招呼。 你好啊，过来找佳期啊。 看万征的脸不像好惹的，佳期赶忙打发手里走。 啊，对，是有点事儿。 可手里看不出眉眼高低，居然还打趣这两人。 那个时候还装成没有关系呢，嘿嘿，以为我记性很坏啊。 万征突然问，你的公司都关门了，在北京你靠什么混啊？ 手里听到这样不客气的话，不知这人什么来意。 佳期连忙说，彭总，我们还有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啊。 万征干笑了两声说， 还彭总， 哼。手里赶紧闪人， 你们有事啊，好好好，那拜拜，再联络啊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 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彦生。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